九八最好听。齐鼓掌啊啊耶！恭喜恭喜，膊头缩起缩起，我们将杯举起，有共情就欣唱记。欢喜欢喜，阿爸飞返屋企，为齐来要 Annie，Let's celebrate tonight。Happy 恭喜恭喜！